老婆婆的枣树。山里有个老婆婆栽了一棵枣树，老婆婆照顾枣树可用心了，捉虫、浇水、上肥料。夏天树上结满枣子，枣子大得像鸽蛋，一天比一天红。有一天，老婆婆进城去了，忽然来了一阵大风雨，噼噼啪啪把枣子都吹落到地上。傍晚雨才停住，一只小刺猬走到枣树下面打了个滚儿，带着一身枣子回去。他走了不远，飞来一只小啄木鸟，问：枣子谁给你的？小刺猬说：是我拾来的，那边多得很，你也去拾几个吧。小啄木鸟正想说话，忽然飞来一只小喜鹊，说：枣子是老婆婆辛辛苦苦摘的，她不在家，怎么能把枣子拿走呢？小刺猬很不好意思，他说：我是刚搬来的，我还当是野枣子呢。他赶快退回去，使劲抖了几下，把枣子抖在地上。小啄木鸟说：老婆婆还不回来，你们瞧，这些枣子不是叫雨水冲走，就要给泡坏了。小喜鹊说：咱们把枣子送到老婆婆屋里去好不好？小啄木鸟说：好。小刺猬说：对，我该多出点力了。他立刻又滚了一身枣子，小喜鹊和小啄木鸟嘴里叼着枣子，爪里抓着枣子，飞过去了。老婆婆的屋门关着，小啄木鸟把枣子放下，在门上嘟嘟嘟地啄起来。小喜鹊说：不行，你啄不开，飞到窗台上去，把窗纸啄了一个洞。小刺猬也来了，说：枣子让我来运，你们俩送进去。小刺猬就来来回回的运，小啄木鸟和小喜鹊从窗洞往里面丢，飞上飞下，一会儿也不停，一直到天黑的时候才把枣子运完。他们三个都累了，可是心里挺高兴。云开了，月亮钻了出来，小刺猬说：到那边大石头上去休息一会儿吧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望见老婆婆回来了，就躲到大石头后面去。老婆婆往树上一瞧，一个枣子也没有了。她叹着气说：哎，一定是让风吹到地上，叫雨水冲走了。她开了屋门，刚踏进去，满地的枣子把她滑倒了。他高兴地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。他爬起来走出门去，往周围一望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谁给我帮这个忙，可叫我怎么谢呀？小刺猬、小啄木鸟、小喜鹊听了，偷偷地笑了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